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夏瑟，是一个刚刚毕业的设计师。直接说愿望吧，想看各种各样的演唱会，想去台湾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想去日本参加 Summer Sonic 看柚子、生物鼓掌和 One OK Rock， 想去纽约看泰勒·斯威夫特跨年，他今年出了新专辑，肯定会去参加。这些愿望都很花钱，希望自己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大概就是这样吧。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在大家好，我是思农。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为您邀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音乐的嘉宾思农哈，跟我一起来为大家揭晓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力榜的榜单哈。那么大伙儿一看见思农坐在这儿，就肯定知道今天我们这榜单又是跟这个 聊音乐 啊、跟这个音乐有关的。确实啊，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音乐的曲目啊，这么多年都是一直饱含着生命力的，不管是一些新歌还有老歌，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每周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几首歌呢，应该说是比较的特殊的哈， 对， 可以说是既有老歌又有新歌，每一首老歌都对应一首新歌， 对，没错，就是我们今天那个这几首歌分成了三组，一共有6首歌，然后每组的歌它的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比如说语种应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翻唱歌曲， 而且这种翻唱歌曲啊，都不是。就是说简单的，比如说像昨天啊，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榜单当中就 好妹妹是吧、 对，就给大家推荐说好妹妹乐队的这个翻唱歌曲，但是这种翻唱呢，就只是之前几年有一些歌手进行过演绎之后，他们重新演绎了一遍。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翻唱，就是像刚思农讲的跨语种的一个翻唱，就本来是一首英文歌，但我们把它这个词儿改成中文之后，哎，进行重新的一个演绎，或者说其他一些语种的歌曲哈翻唱过来。进行这个中文歌曲的这种呈现， 对，没错。而且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翻唱往往是可能这首歌以前不流行，经过某一个非常火的人翻唱之后它就火了起来、 哎、 或者说它以前非常火，然后有些人翻唱之后 突然 不闻不火，对，突然不火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不管是翻唱还是以前的这个原版，都是相当火爆的。 没错啊，我们还是首先哈、通过我们今天的榜单，我们先来一起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这三组一共6首经典的翻唱歌曲。我们先来一起看今天的榜单。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经典与翻唱第三名，后会无期翻唱歌曲 The End of the World。 二名《月半弯》翻唱歌曲《梦的延续》。 哎，刚刚我们就是为大家播放的我们今天的榜单啊，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大家有条件的话，也不妨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另外呢也可以是在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进入房间之后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和我们一起来聊今天这几首好听的歌曲。 嗯，对，没错。那不知道刚刚大家看我们的榜单以后是什么感觉哈？你觉得这几首翻唱你是更喜欢原版的还是更喜欢翻唱版的呢？ 我觉得分情况吧，就比如说 分歌是吧， 分歌比如说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这第一组的这个歌曲啊，非常经典的其实是两首歌了，都很经典， 都非常经典。 对，英文的原版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人熟知的曲目之一。 对，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 没错， The End of the World 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后来呢由邓紫棋来翻唱的这一个中文的版本，我觉得也不错。但是相比来说哈，可能我觉得英文的那种就是英文原版歌曲啊，它这种乡村的感觉或者说整个歌曲的这个味道韵味哈会更足一些。 对对对，我也是更喜欢这个英文原版。那我们就赶紧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翻唱歌曲的原版歌曲，来自 Skater Davis。这个托福分不高的人就不爱念英文啊。Skater Davis 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一起来听。 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Skater Davis 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确实作为这个可以说是乡村音乐当中的一首代表的曲目啊，其实在世界上已经火了很多年了。我们先是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吧。那么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首歌的原版的时候，美国的啊著名女歌手 Skater Davis 于1963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被评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一首曲目，曾经呢也是被无数 有人所翻唱过，但是其实不管翻唱的版本怎么样啊，目前大家还没有有一个翻唱的版本是 超越它， 对，在至少在大家眼中啊，是能够超越它原唱的魅力的。那么这也是歌手本人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传世之作。其实邓紫棋改编的这首《后会无期》，我们都知道，是韩寒导演的这个对处女作的电影这个《后会无期》当中的同名的一个主题曲哈。当时其实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这首《后会无期》应该也是由韩寒自己来进行这个填词 的。 对 对，没错 啊，也是能够看出来，其实韩寒呢小时候也是应该是受到这首歌很多的耳濡目染，所以这首歌一直印象很深刻。然后自己拍一部电影之后，就会发现哎，这首歌当中所传传递出的很多的意境啊，跟自己的电影是很贴合的，所以才诞生了后面邓紫棋来翻唱的这个版本。 对，没错。那这个 Skeeter Davis 呢，他其实一生获得过五次格莱美的提名，而且在1964年、65年、67年和72年获得了四次格莱美乡村最佳女歌手的大奖，那应该算是五提四中吧。 五提四中， 对， 命中率很高，80%， 命中率很高 ，biu biu biu， 很厉害的一个女歌手。 对， 而且除此之外呢，这首歌还有很多其他人也翻唱过，比如说这个非常著名的苏珊大妈，还有日本的歌手藤田惠美，还有卡朋特乐队，还有包括香港的歌手陈百强啊、周华健等等等等，很多的非常知名的歌手都选择了去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之作。 没错，其实关于这首歌哈，其实我们如果细心的朋友发现，其实很多在影视作品或者说是舞台作品当中，反正至少我看过的哈，我印象当中就有大概不下五部作品，这已经是很保守的一个数了哈。因为我看 下五部这么多呢？ 对对对， 因为我看电影比较少，乐乐应该看电影还看的比较多。 对，就是在各种电影或者说舞台剧当中，都是很经常性的会出现这首歌。 对， 所以其实也是哈，这么多年来这首歌一直保有的很旺盛的一个生命力，很主要的原因。所在就是在各种不管是什么年代的这个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或者是舞台剧的这种作品当中啊，我们一直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大家一听到就会觉得哎呀这首歌还不错，然后就会去一搜，于是这首歌的生命力啊，63年到现在已经有大概50多年了，50多年一直生命力还这么旺盛，包括后面的这些作品同样也是功不可没的。 对，那说到这个翻唱呢，邓紫棋的这个版本，其实我觉得在她的所有的被翻唱的版本当中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一个版本。应该至少说没有说把这首歌毁了，对吧？因为很多的这个翻唱的歌手经常是翻唱一些经典歌曲，然后到他的手里哎就把这个作品给砸了，但是邓紫棋的这个翻唱好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在配上韩寒的这个电影《后会无期》的他的一些主题呀，还有他的一些内容，以及这个韩寒的是吧作家大作家的这个创作功底，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的。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妨也一块儿来听一下邓紫棋所翻唱的这个版本《后会无期》。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沦迷，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 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想你不知道这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整个这个一个纯钢琴的伴奏，包括韩寒的这个填词，应该说表露出来的这种意境啊，跟原版有一些区别。但是其实这种 有点伤感， 对对对，都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这个中文版的作词的。包括其实看完了电影之后，就是会觉得这首歌跟电影本身也非常的贴。 对，尤其是他的歌词里面写的这个当一辆车消失天际，还有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其实就是电影里面描述的那些情节嘛。 没错 啊，比如说那个我已经忘了是谁了，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人的父亲应该是出海然后没有回来，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整个一段电影都是描述他们几个人在路上发生的一些故事嘛，所以还是跟这个电影的本身是非常贴切的。而且韩寒他后来出的这几个电影，两个吧应该是，说这两个电影好像都很喜欢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经过他的手去改编一下，翻唱出来的。 看来韩寒也是一个怀旧的人哈。 对，没错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第一组的翻唱歌曲，分别是原版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以及翻唱版的后会无期。那么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推荐另外两组非常经典的翻唱的歌曲，咱们稍后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音乐的嘉宾思农，跟我们一起来揭晓。 加一个小仙女思农。 小仙，非常熟悉音乐的小仙女思农。哎， 大家好，我是小仙女思农。 哎，你自己来吧，后边好吧，小仙女。 错了，来回归正题 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呢，是关于翻唱歌曲啊，其实确切的来讲的话，应该是叫跨语种翻唱的歌曲。 对，跨语种翻唱， 哎，就是有哪些这个外文的歌曲，我们经过中文的重新填词并翻唱之后，哎，同时产生了一组优秀的作品。今天我们大家找出了一共三组哈这种歌曲来推荐给大家啊。上半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组作品是经典的一首这个美国的乡村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以及后来由邓紫棋翻唱的这首中文版的叫做后会无期。那马上呢为大家分享的啊，这第二组，哎，这个不管是日本歌手啊还是这个中国歌手，这一中一日两名歌手可以说在这个本国的乐坛甚至亚洲乐坛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位的。 嗯，没错。 还是跟下大家先来推荐一下这个原版的歌曲吧。啊，是日本的著名歌手玉置浩二所演唱的一首叫做梦的延续。咱们先不说哈它对应的中文版是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原版。哎，大家肯定一听这个原版马上能反应过来这个中文版后来被翻唱的中文版是哪首歌了。我们先来听一下原版的这首来自玉置浩二的梦的延续。 哎，现在听完这首玉置浩二的《梦的延续》啊，大家马上就可以反应过来，这个对应的中文的翻唱版本就是啊，有歌神之称的张学友老师的《月半弯》。 没错。 梦的延续呢，其实也是玉置浩二的一个著名的作品哈，是由这个玉置浩二亲自来作曲，并由松井五郎填词。在这儿呢，其实还想跟大家就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吧。其实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啊，也是香港乐坛翻唱日本乐坛作品的一个高峰年代。其实我们听那个时候啊，我们如果重新翻出来很多这个香港乐坛的作品去听的话，会发现很多哎都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他们所演唱的一些曲目的。比如说这首《梦的延续》，就是在1985年啊，经过卡龙的重新填词之后，由张学友来重新翻唱，成为粤语版本的一首金曲，叫做《月半弯》。 对，没错。其实可以说，就有人戏称说，玉置浩二真的是养活了一大帮的香港歌手，还有像这个中岛美雪，当时是男歌手都去翻唱玉置浩二的歌，然后女歌手很多都去翻唱这个中岛美雪阿姨的歌。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包括我们想说这个李克勤，还有谭咏麟、张国荣，还有甚至包括后来的陈奕迅，他们很多很多人都去翻唱过玉置浩二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是在70-80年代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许冠杰开创了这个香港乐团的，应该算是先河吧，是他打开了这个港乐的大门。但是许冠杰打开这个大门之后呢，像谭咏麟啊、张国荣、梅艳芳他们出来之后，就发现当时音乐市场上面对专辑的需求实在是太旺盛了。就比如说可能是一两个月就要出一个新的专辑，如果我不出专辑的话，我就可能被别人比下去了， 对， 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但是当时那个年代又很少会有说非常知名的这个作词作曲人啊，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大家就都选择了去翻唱一些日本现有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歌曲。 我觉得不是当时这个 现在也是 很难， 是吗？ 现在也很难。 但现在出专辑的速度没有那个时候这么快。 对，因为其实现在各种的这个音乐类型啊，也是慢慢的被丰富起来了。 对 啊，其实像90年代，包括这个摇滚乐哈，在中国的兴起，以及近些年我们看到hip hop 音乐在中国的兴起，就是大家接受这种音乐的类型其实越来越多的，而不是说在70-80年代我们刚刚接触这种流行音乐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觉得流行音乐真好听，就无时无刻不想听一些新的流行音乐，因为以前我们听到的太少了，实在是太少了。 但 你刚接触一个新鲜事物之前，我没有很多的接触的时候，你对它这种渴求哈是很强烈的，对吧？ 对， 所以啊， 强烈的渴求。 对，所以也就造成了刚刚思彤说的那种现象，就是因为市场没有这么多歌可唱，但是大家又特别想听歌，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正当红， 对， 所以他们只能去翻唱。 哎，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啊70-80年代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啊，在香港乐坛的流行的一个现象啊。那其实张学友翻唱的这首《月半弯》虽然是翻唱，但是经过张学友自己的演绎之后，还是赋予了这些歌曲一种新的感觉。这也是张学友早期啊，可以说是一首代表的作品了。我们马上来听一下由张学友重新演绎的这版中文的《月半弯》， 一起来听。 晚风轻飘，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夜。 张学友的这个翻唱版本的《月半弯》哈， 嗯 啊，作为早期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啊，也是影响了后面他的很多的创。 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他听不太懂这个歌词的意思的话，好像就觉得这个歌即使旋律好听也没有说会唱到心坎里那种。但是因为日文咱们是完全听不懂的嘛，有的时候英文的歌还是能听懂一点的，但是就是张学友这个歌和他这个原版的这个歌比起来呢，我觉得还是张学友的歌能够更直达就是国人的内心吧，对吧？应该是这么说。 说的跟你听得懂粤语 的这个歌比起来呢，我觉得还是张学友的歌能够更直达就是国人的内心吧，对吧？应该是这么说。 说的跟你听得懂粤语一样是吗？ 能听懂啊，真的是能听懂一点点好吗？ 就看着词儿，起码听一遍之后第二遍就知道他唱的 是什么。对啊，那你日语你看着词儿你也听不懂，对不对？ 之后还找有歌有曲子还得有词哈，你光听曲听不懂词的话，这个歌曲传达出的意境啊，你能感受到的就会少了很多。其实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不仅仅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国的音乐人翻唱了一个外国乐队的歌曲啊，而且这名歌手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个人的特点和曲风也都是从这个他翻唱的这个乐队的身上或多或少的可能 受了一些影响， 受到了一些影响的啊。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组和前两组相比的话，大家听到这一组感觉好像是就是换了一个语言而已，他们的这个演唱形式还有包括他的这个配器什么的都非常的相似。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名，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歌的原版，是来自小红莓乐队的 Dreams， 一起来听。 道大家对刚刚这个声线和这个唱法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听完确实哈，听前奏的时候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但是听唱出来这个第一句歌词之后啊，马上会觉得哇，怎么还这首歌还会有一个英文版呢？ 对啊，怎么还有英文版呢？甚至很多网友都说，哎，这个是不是向王菲致敬啊？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王， 其实并不是， 对，原来是王菲致敬这个小 红 梅哈， 对 啊，这首歌呢来自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后来呢也是为王菲哈翻唱过，重新填词填成了这个中文版啊，同时呢作为电影这个重庆森林当中的插曲之一啊，同时也是作为王菲个人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其实跟从刚刚我们听了这首歌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再想象一下王菲的这种唱法和声音，包括等会儿我们也会放这首王菲翻唱的《梦中人》啊，两相比较就会发现王菲确实哎好像受这个乐队的影响是 还是比较深 的， 对吧？对，其实包括王菲自己也有说在一些采访当中提到过自己其实是有受这个小红梅乐队影响的。那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红梅乐队。那 Dream 呢是爱尔兰著名的另类摇滚乐队小红梅乐队的第一支单曲，第一次发行于1992年9月29号，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然后收录在这个乐队首张录音室专辑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 怎么这么长啊。虽然在这个专辑当中也是这个乐队最知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王菲也是将这首歌翻唱成粤语版的梦中人，刚论了也提到了是重庆森林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个插曲。 没错，小红梅乐队呢是在1990年成立了，也是被誉为是带领爱尔兰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的第一样啊。爱尔兰的一支乐队，一共发行过5张录音室专辑。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乐队成员们纷纷宣布单飞啊，于是这个乐队沉寂了6年。但是呢，在这期间，乐队主唱曾经发行过2张专辑。而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的主唱又公开宣布乐队将重组并举办世界巡演哈。于是呢，这个乐队又是卷土重来，可以说中间也经历了一些分分合合啊，一直从这个90年代成立哈，一直到现在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这个经典的作品，尤其是还这个给王菲施予了影响哈，也是让我们这个中国的歌迷能有机会感受到这种独特的这种唱法和感觉。 是的，没错，我记得我在上大学那一年他们还来中国开了一次演唱会，那次演唱会也是非常多的人去看的。 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马上我们不妨一起来听一下王菲啊这首翻唱的粤语歌曲《梦中人》，来听一下到底他受这个乐队的影响有多大呢？伴随着王菲这种梦中人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到此结束了。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团，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思农， 哎，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拜拜。